第二章，监考官。 由霍把墙角装炭的铝盆踢过去，老于小心翼翼地生了火，映得炉膛一片橙红。余文蹲在炉边，垂头丧气地往里扔木枝，火光摇晃，他闷闷地看了一会儿，觉得临死前有必要找人聊聊感受，结果一抬头就见他哥站在旁边烤手，一副兴致缺缺的冷淡模样。余文考虑两秒，决定还是安静的死。 哎，那什么， 老余突然出声，游霍朝那边掠了一眼， 不知道称呼你什么。 老余拍着大肚子女人的肩， 你挺着肚子呢，怎么能在这儿发呆挨冻呢？太不讲究了吧，过去烤烤，别受了寒气，回头弄个两败俱伤啊。 余文在旁边小声嘀咕， 还两败俱伤，会不会用成语啊？ 老余拍了余文一巴掌，抬头就看见大肚子女人眼泪啪啪往下掉，他吓了一跳， 干什么，怎么了这是？ 女人低低哭着， 有没有命生还不知道。 话虽如此，她还是挪了椅子坐到火炉边。女人哭了一会儿，终于停了，她鼻音浓重地冲着老余说， 对了，叫我余姚就好。 老余努力哈哈了两声，宽慰道， 没想到还是个本家，我看你跟我外甥。 他余光瞥到游霍在看他，舌头抡了一圈改道， 儿子差不多大，挺有缘的，回头出了这鬼地方，我们给你包个大红包冲冲晦气，保证母子平安。 纹身男阴沉着脸咕哝了一句， 我去，都这时候了还有兴致聊天呢。 众人闻言面色一僵，四散开来，在屋子各处翻翻找找，只不过其他人是奔着题目去的，而纹身男奔的是各式防身猎具。 游霍没有走开，他烤暖了手，在写着题目的墙面上轻抹了几下，又低头拨着炉台上的杂物，那上面磕着几个瓶瓶罐罐，一堆发黑的硬币，几块形状奇怪的卵石，七零八落的鸡毛，甚至还有不知道哪个世纪遗漏的发霉奶嘴。余文看游霍没走，也没敢乱动，他记起了高考前老师叮嘱过的话，让他们没有头绪的时候就多读几遍题干，于是他就杵在墙壁前反复咕弄着，一群游客来到雪山，游客雪山游客雪，念完一回神儿，他发现屋里面格外安静，所有人都屏息看着他。余文灿灿地说，我就念念就念念。 老余有着传统家长都有的毛病，人多的时候希望孩子当个猴。 想到什么了吗？说说看。 余文翻了个白眼， 没有。 众人满脸失望，又继续翻箱倒柜，只有纹身男不依不饶，他怀疑地打量着余文， 真没有，别是想到什么藏着掖着呢吧？ 我干嘛藏着掖着？ 纹身男盯着他的眼睛看了一会儿，弄得人很不爽快。 行吧，最好是没有。 这小流氓可能是威胁人威胁惯了，句句不讨喜，说完又转过头去翻列具了。余文无声地伸出了一根中指，心说蠢。此同学高考前刚成年，正处于自恋的巅峰期，觉得普天之下尽蠢蛋， 亲爸爸都不能幸免，唯一的例外就是油货。其实于文跟油货熟悉起来也就这两年的事儿。老于说油货之前在国外待着养病，后来时不时会回国一趟，每次一回来都会去他们家小住两天。两天两天加起来实际也没多长，但于文凭借着从未用在学习上的钻研精神，还是了解到了一些事儿。比如油货的记忆力有点问题，他对某几年发生的事情碰到的人毫无印象，在国外养病也是因为这个。再比如家里几个长辈都有点怕他，这点于文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他问过老于几回了，老于说他成天不干正事儿，净瞎想。时间久了他又觉得这事儿很正常，毕竟连这屋里面刚见面的小流氓都有一点怕油火。仗着他哥在旁边，于文本打算跟小流氓叫个板，气他两回，结果一回头发现油货早没了踪影。 于文愣住了， 他人呢？找谁啊？ 大肚子的于瑶问。他身体不方便频繁移动，没法满屋子翻东西。 我哥啊，他往那边去了。 于瑶冲屋子另一头努了努嘴。这间屋子其实不算小，一楼连客厅有三个房间，边角的阴影里还有一个老旧的木梯连着上面的小阁楼，实在是堆放的东西太多，又塞了这么多人，才显得昏暗又拥挤。一层的卧室门都锁着，锁头锈迹斑驳，构造古怪。更奇怪的是，一间门上挂着公鸡，一间挂着母鸡。那两只鸡被放干了血，羽毛却梳得很整齐，头被掰着冲向同一个方位，看着有种怪异的惊悚感。宇文过来的时候，油货就站在门边的阴影里，比鸡还吓人。 哥，你手里摸着什么东西啊？宇文搓了搓鸡皮疙瘩。 斧头没见过。 见过。于文心说，就是见过才吓了一跳的，你好好的为什么拎斧头啊？拎也就算了，油火是松松散散的捏着那个小型手斧，另一只手的拇指毫不在意的摸着刀。 屋里转一圈，想到线索没？ 油火头也不抬的问。 啊？ 于文有点茫然。 应该想到什 么？油火看向他没吭声。油货的个子很高，看人总是垂着眼，眸子又是清澈的浅棕色，眼皮很薄，好看是好看，但不带表情的时候有种薄情寡义的距离感，别的不好说，反正感受不到亲情。 余文怂得不行。 你举个例子。 跟雪山相关的题有哪些？ 不太知道。 你没上学？ 上了。 上给狗了？ 也不全是，学了点技巧，三长一短选最短，三短一长选最长，两长两短就选 B， 参差不齐全选 C， 物理基本靠这个。还有一点至关重要，学会放弃。 滚。 于文怀疑自己再说下去斧头会插在自己脑门上，于是讪讪地闭了嘴。他亲爱的表哥总算收回了眼神，懒得再看他。过了一会儿，于文没忍住又憋出了一个问题。 哥，你拿这个干什么呀？ 找笔。 油货说完略带嫌弃的应了一声，把那巴掌大小的小型手斧丢进了一只废桶。余文盯着斧子。 找什么玩意儿？ 笔。 余文觉得他和油货之间肯定有一个疯了， 不过游货没有多搭理他，说完就沿着木梯爬上了阁楼了。 挑挑拣拣，时间走得格外快，墙上红漆的数字总是不经意间变换模样，从6变成5，又变成4。第一次收卷的时间越来越近，众人也越来越焦躁。高压之下，总会有人病急乱投医。游货从阁楼上下来的时候，大肚子女人于瑶正用手蘸着一个小黑瓶，要往答题墙上写东西。一股浓郁的酸臭味从瓶子里散发出来，像是放久了的劣质墨水，但那颜色又跟墨水有点差别，可能是灯光昏黄的缘故，透着一点锈棕色。 我这样写真的没问题吗？ 余瑶面容忐忑，声音慌张，似乎在征求其他人的再次确认。 跟物理没什么关系吧？ 题目一点信息都没透，谁知道什么东西能得分啊？ 一个秃顶的小个子中年人阴沉着脸骂： 我怀疑根本没他妈什么正确答案，现在空着是空，等到6个小时结束空着还是空，左右跑不了要死人。 他又瞪向余瑶： 有胆子写吗？没胆子我来。 余瑶瑟缩了一下，湿漉漉的手指还是落在了墙壁上。他划了两道，却发现指尖的水并没有在木石墙壁上留下什么痕迹，笔画在写下的瞬间就已经消失了，还伴随着极为细微的水声，就好像被那个答题墙吞咽了一样。 我写不上去。 余瑶慌了： 怎么可能？墨水不够。 秃顶跨步冲过去，在墨水瓶里满满的蘸了一手指，用力地画在答题墙上，结果和之前如出一辙，那道长长的捺还没拖到头就已经消失不见了，那种细微的水声又若隐若现。秃顶在原地愣了一会儿，情绪突然失控： 不会呀，怎么会写不上呢？一定是墨水不够多，对，墨水，再弄一点墨水就可以了。 他伸手就要去抓那个墨水瓶，眼看着一整瓶墨都要被泼上墙，秃顶的手突然被人按住了。他转头一看，游货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冷着脸不耐烦地说： 别发癫，答题墙不对劲。 秃顶下意识挣扎了两下，脸都憋红了，也没能把手抽回来。 余文， 游货转头： 那边的麻绳给我。 秃顶脸红脖子粗的跟他较劲儿： 干什么呢你？ 游货接过麻绳，单手灵活地挽了个结，在他身上一绕一抽，连胳膊带手一起捆上了。余文同学惊呆了： 哥，你以前是干什么的？怎么捆得这么熟练？ 游货浅色的眼睛扫他一眼，余文这才想起来，他哥可能自己都不知道。秃顶被扔在破沙发上，游货把那瓶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的墨水重新盖上，拧紧瓶盖的瞬间，屋里所有人都听见了一声轻轻的叹息。 那是谁啊？ 众人汗毛都竖起来了。答题墙上最后一点污渍消失后，原本空白的地方突然多出了一行字： 违规警告，没有使用合格的考试文具，已通知监考。监考官001154922。 公鸡打鸣声骤然在屋内响起，余文差点吓得一起打鸣。他一把抓住他哥的袖子，缩头缩脑的朝声音来源看过去，就见那只挂在门上的公鸡脖子转了一个扭曲的角度， 死气沉沉的眼珠瞪着大门。游火抬脚就要往大门边走，于文死狗一样坠在袖子上，企图把他拖住。最终他被一起带到了大门边。窗外狂风席卷的漫天大雪里，有三个人影悄无声息地走到了近处。为首的那个个子很高，留着黑色短发，穿着修身大衣，即便只有轮廓也能看出身材挺拔悍利。他走到门口的时候，一阵风斜刮而过，雪雾迷了眼，他低头轻眨了一下，雪粒从眉间滑落。再抬眼的时候，乌沉沉的眸子映着一点血色，刚好和屋内的游货撞上。 游货几乎是无意识地摸了一下耳钉，余文在他耳边用蚊子哼哼的音量轻轻问：“ 你不会染是吧？” 游货皱了皱眉，低声道：“ 忘了。”